嗱，呢個五月份咧，我哋就好似活喺呢個蒸籠一樣啦，熱到咧成爆曬標啦，連在過成個禮拜咧，就日日都係熱夜咁樣啦。OK， 咁而咧突然間咧就呢個 weekend 咧就開始係谷雨啦。 係啊， 聽講話嚟緊咧就會有狂風大驟雨，可能會拉成個禮拜添。 係啊， 咁希望大家小心下，有冇帶遮呢？ 冇，今日冇，但系之后应该会每日都带住把遮出街噶啦， 系嘛？好 safe 喎，你 带住遮遮， 好把遮。OK， 嗱，我想即系啊，有冇人做嗰个调查到底咧？即系打咗嗰啲即系疫苗针嘅朋友咧，其实个比率系点样分咧？即系个 demographic 啊。 嗯， 即系譬如话，我知道一定系年纪大啲嘅个比率高啲啦，因为而家后生嗰啲先慢慢放宽噶嘛。OK， 咁但我想谂问下就系，到底有冇人做嗰个调查？就系咁，到底挛人打针个比率高啲啊，定系直人打针个比率高啲咧？ 应该系挛人。 冇錯啦，因為頭先我哋做咗一個咧，就係非正統嘅民意調查，因為我哋發現咧，就上一手嘅周末友情直人啊，就係冇一個打嘅 ，OK， 係啦，阿崔傑彤同埋咧就阿思芬咧都係冇打針嘅， 係未打住嚇， 係啦，但我哋自己人咧一個二個咧，我哋怕死啲係嘛， 唔係啊，同埋我哋 一怕蝕底， 怕蝕底唔使錢， 唔係同埋而家話可以抽獎啊， 係啊，有樓抽啊而家，冇執輸， 我哋早隻先。 机啊，我哋早知道有嘢送噶啦，咁所以打定先咯。咁但系而家系咪新打嗰一批先至有机会可以抽楼咧？ 唔系、打咗就得噶啦， 凭纪录就得噶啦。 系啊， 咁咪打多啲就会个机会率会大啲噶。 都系一个针嚟嘅啫， 谷针谷到咁。 咁我谂佢都系断人头计嘅啫。 咁啊 ，anyway 啊，希望大家就即系因应自己嘅需要啦吓。咁、但系如果譬如话以一个即系先进嘅城市啦，人口密集嘅城市咧，真系可以回复正常啦，同埋即系出入境嘅话咧，咁其实真系多啲人口嘅比率咧，系打咗呢一个即系预防针咧，系。真係一個關鍵嚟嘅，咁所以希望大家就自己諗清楚啦。好啦，正式開始呢一個星期嘅自己人啦。OK， 嗱開始嘅時候咧，都想講多啲同戲有關嘅嘢。 係， 因為咧最近有幾套戲咧，就似乎咧嚇都同呢個自己人有關嘅。咁上個星期我哋講過啦，咁上個星期先宣傳緊咧，即係呢一個 Emma Stone 嘅 Cruella 啦。你第一時間睇咗咯喎？ 係啊，因為我特登今日即係有啲時間走去睇咗呢一套黑白魔後咯。咁因為你又話啊，有第一個。一个同志嘅角色，咁我就去睇咁样啦。咁我都满心欢喜去睇啦。其实真系有嘅。咁当然啦，佢冇即系冇话俾人听，我系 gay 嘅，我系乜咧？咁但系 有啲有阵时有啲人唔使讲嘅， 个 额头已经作住噶啦。 系啦，即系嘅事源就系、即系嗰套戏入边，即系讲阿 Emma Stone 其实就有一个好天才幻日嘅时装设计师嚟嘅。咁佢为咗即系争夺一啲嘢咧，佢就开始即系。即係揾啲人幫手幫佢做衫，咁然後佢就去嗰陣時係嗰個背景係其實London 七十年代咁樣咧，正值嗰啲即係 punk rock 啊嗰啲即係好即係時裝爆發嘅年代咧，咁佢就去咗 即係 Vivian Westwood 係清白嘅年代， 係啦，咁就揾咗一個去一個鋪頭咧。就哇，好靚嘅櫥窗已經係好型啊，即係好潮好爆咧，即係嗰個年代啦。咁佢推門入去咧，就係一個咧化住一個濃妝嘅男仔嚟嘅。咁即係咧見到角色，你都諗下，哇！你唔即係你都係一個 drag queen 嚟嘅，望落已經係即係佢講嘢都係即係好似我咁啦，咁好温柔嘅。 係 咁，你都塊塊眼線眼妝咁樣嘅。 原來你係用温柔嚟形容自己講嘢。 啊，唔 係 㗎我。 系啦，俾你。 咁所以其实 唔系，因为咧，我哋每一次做完节目之后咧，我哋两个都住香港区噶嘛，咁所以搭台架的士咧，佢每一次开口咧讲去边度嘅时候咧，我都系 feel 到个的士司机咧系斜啤佢嘅， 系咩点讲咗佢 斜啤佢嘅？ 你点样讲噶？ 咪就平时咁讲咯。 去街 你唔好示范一次，然后讲咗你嘅地址出嚟啊！对住咪，你会做得出有余啊？我觉得啊。 后街， 你知我 Queen Queen Street。唔怪之咩住你， 皇后街零号啊，唔该。 咁翻到去先，咁即系嗰个角色，其实咧佢就冇讲到话佢有男朋友啦，亦都冇讲到话佢哇见到男人会眼发光嘅，佢纯粹系好中意 fashion 嘅啫。咁佢同 Emma Stone 就即系一齐去整啲衫啊，去整啲靓嘢出嚟咁样咯。咁其实我都特登去 search 咗呢一位即系做呢位角色嘅男主角啦。咁佢就叫做。John McCree，John McCree 啦，咁其實佢本身應該都係一個同志嚟嘅，咁佢自己都喺好多訪問入面咧，其實佢話啊，其實無論你點樣睇呢個角色，你 feel 到佢係咩類型嘅話，咁我都覺得我以我第一身嚟演咧，我覺得佢都係一個 queer 嚟嘅。 即係佢都講咗呢個係一個同志嘅角色咁樣啦。咁其實佢本身亦都即係演活過一啲同志嘅角色，包括一個好出名嘅舞台劇就係、是、即係Everybody Talk About Jamie 嘅。咁其實 Jamie 呢個角色咧，喺即係幾年前一個舞台劇咧，就係講呢個細路翻學咧就好想做 drag queen 咁樣嘅。咁然後就再光不再舞啦。咁其實上年都拍成電影嘅，咁但係就唔係佢做嘅，另一個角色做嘅，因為佢大咗啦嘛個年紀。咁所以咧，其實佢都曾經咧，今年年頭都有宣傳過套戲嘅，但係因為疫情關係就上唔到啦。咁我哋又睇唔到佢另即佢另外一部有關佢演嘅電影啦。咁即係 Amazon 呢套即係佢喺《黑白魔後》入邊咧，其實都我諗戀人會好中意睇。 係啦，應該啦。裏面又講 fashion 又 成，係啊，真係好勁啊！即係我覺得話我即 同埋個主角係奸妃，我覺得即係一定會吸引到自己人去睇。 即係奸奸地咧，就幫呢個 Cruella 嘅角色大平反咗啦。你知幾廿年前有 Glenn Close 做嗰個係。是邪恶的 是啦而家就话俾大家知佢点解会邪恶 系啦 邪恶得系有道理嘅原来原来都系为势所逼同埋社会嘅错 系啦都系大家唔欣赏佢嘅 fashion sense 都系俾一个即系俾一个上咗位嘅老人家压住佢 ok 所以大报复 嗱又系讲同志角色啦又系讲即系 fashion 啦咁另外联想起咧就最近我都开始追紧嘅一个电视剧咁喺节目里面咧都同大家系即系提过下啦咁就系 Houston 啦 ok Houston 就系讲七十年代一位已故嘅 fashion designer， 咁喺嗰阵时咧，其实系曾经系红透呢一个咧纽约嘅时装界啦，同埋佢嗰阵时咧系专系为咧 Liza Minnelli 咧系做过好多戏服添嘅。咁、okay, 今次其实呢个电视剧又系 Ryan Murphy 嚟到去炮制啦。OK， 咁而今次嘅主角咧就系 Ewan McGregor 嘅。其实最原先咧，当 Ewan McGregor 咧就宣布咧就系由佢去接拍。即係做呢一個咁經典嘅所謂同志 designer 嘅角色咧，我係有保留嘅。 嗯， 即係首先已經講咗好耐啦，又係揾直人去演同志啊？係咪而家啲同志嘅演員死曬啫？係咪先？ 冇選擇 或者係咬直曬啦？而家佢哋係嘛？咁同埋我一直都覺得咧 ，Ewan McGregor 咧，佢喺影壇裏面最大嘅貢獻係佢靚仔咯，而唔係佢演技咯。即係佢唔係差嘅， 嗯， 即係又唔算係講得真係話好好啦。咁、於是乎我就帶住少少懷疑去睇，我睇咗大概三集咧。 Okay. 我真係要改口。我真係覺得佢做得好好。 哦， 哇！我淨係跌曬眼鏡， 令你改觀。 系啊，因为我已经系即系带住唔系好信任啊，同埋有半瞄住嘴咁去睇咧， 想象 得 你个， 但系然后跟系啦，你想象得到啦，系咪？咁然后跟住我都觉得，咦，做得好、啊，即系真系超出我所料啊！ 嗯、 即系尤其是佢嗰啲眉头眼额啊，有啲 cam 啊，有啲傲慢啊、elegant 啊，同埋佢拎住烟嘴食烟嗰下，先至惟俏惟妙啊！即系如果大家有睇啊，即系阿 Houston 生前咧嘅啲 interview 嘅话咧，我完全觉得 Ewan McGregor 为咗接拍呢套戏咧，佢真系做晒功课。咁、所以我真系要俾个 like 佢啊！真系。 我自己就睇咗两集啦，咁我都我都觉得佢做得几好。其实即系 Ewan McGregor 系一个即系演技派嘅演员啦。咁其实佢都，我觉得我唔即系我唔会觉得佢太生硬咯。 系啊，做得好啊， 系啊， 同埋佢其实都已经有一啲嘅性爱场面咧，好大胆噶， 系噶， 佢系做晒大零号咁样咧， 系啊， 即系完全唔理身世咁样咧，咁我觉得呢样嘢系要赞嘅，其实 都真系豁出去、啊， 豁出去，即系我觉得你既然要接拍得嘅时候，你唔可以顾身世咯，你要演活一个即系喺嗰个年代先，你谂下嗰个年代系咩 ？Studio 54。 嗯， 性解放甚至系艾滋病之前嘅年代， 系 咁，我觉得喺纽约时装嘅即系同志 fashion 界里面，喂就系咁嘅咁就系、是、咁样咯，其实 嗯 吓、啊、你唔可以有保留嘅，真系如果你有保留嘅话，你咁我要靓仔，我要顾形象，顾咩形象咧？你而家都中坑， 唔系啊，佢冇佢不嬲都比较都唔介意裸露噶， 系啦，佢好早期嘅时候已经系全裸演出噶啦， 系啊， 大家有冇留意 Velvet Goldmine 啊？佢已經全裸咗啦，嗰陣時。 嗰陣時都有嘅，另外一套叫做都比較。 係啊，佢好中意全裸嘅，而一個直人嚟 講。叫枕草紙啊，即係有啲，即係好多都全裸跟頭。嗰陣時係都好吸引啲同志嘅，即係戲迷嘅，因為佢依個咁豁出去嘅， 又靚仔 演戲角色， 係啦、啊。所以我覺得係值得向大家推薦，係可以睇嘅。 嗯， 咁 啦。嗯，講起戲咧，我又想講一個喺韓國啊嘅最近引起軒然大波。 大波啊，大波啊， 開大 一波咩啊，衝啊， 一波未平，一波遊戲。唔係呢一套 咧，你做得通宵多啊，你唔夠瞓， 係唔夠瞓。 買雞精飲啊， 睇下個禮拜再做。係啦，咁講緊咧就係呢一套韓嘅叫做《我的上流世界》，咁就其實而家喺 Netflix 咧都仲播緊嘅。咁就呢一個點解會引起軒然大波咧？就原來話呢一套韓劇咧裏邊嗰位女主角啊，就係阿金瑞亨飾演嗰個角色咧，其實佢係隱瞞自己係一個女同志嘅身份嫁入豪門。咁最近引起軒然大波嗰個位置就係咩咧？竟然咧就其實唔係因為呢位主角，係一位去客串嘅嗰位角色。咁呢個客串嘅角色咧就係金晶華啦。咁佢就其實佢係飾演翻即係呢一位金瑞亨佢以前年輕時代嗰陣時嘅一個女同性嘅戀人。咁樣出咗街之後咧，竟然呢一個即係喺裏邊客串嗰位金晶華咧喺 IG 度咧俾人狂鬧。咁點解咧？原來就係因為佢同埋佢嘅老公咧就係劉恩成啦，就係一對好虔誠嘅基督徒嚟嘅。咁就於是咧就有一啲即係宗教嘅人士啦，就追擊佢哋啦，就話啊點解你會接拍呢一套同志劇集啊咁樣，同埋你係咪攞啲同志議題嚟炒作啊咁樣？咁點知咧呢一位啊金晶華咧，咁佢就嘗試作出澄清啊，同埋解釋啦，就話啊其實咧大家唔使擔心，喺遲啲呢套劇咧我會咬翻直嘅，大家唔使覺得我係一位同志，同埋佢最大嗰個問題咧就係我同我老公都係反對同志嘅。咁佢講完之後咧，又引起軒然大波啦。咁就當然又都係有好多人鬧佢哋啦。啊，你係咪反同啊？而家你唔尊重同志啊？咁樣咁，但係因為呢一單消息咧，呢一套劇收視咧係升到去 8.17%， 哇！有時又要揾同志嚟好借橋，然後又要反同，呢啲人咧就真係咧，即係超級恐同怪，真係唔要得。咁但係呢個世界永遠都係咁嘅。你有新聞炒作嘅時候咧，就會咧即係令到呢個收視激增，真係唔鬼爭氣。 係啊 ，anyway 嗱。OK， 嗱，今個禮拜咧，其實咧都有好多即係外國嘅啲新聞咧，係同呢個跨性別咧係有關嘅。咁而今晚咧，我哋嘅即係訪問專題咧，都係請到一啲跨性別嘅人士咧，同我哋深入咁去講下有關跨性別人士咧遇到嘅眾多歧視啦。嗱，上個星期我哋提到啦，因為就係Ellie Page 啦，自從 come out 成為呢一個跨仔之後咧，其實就接受訪問啦 ，Oprah Winfrey 啦。咁而今個禮拜最勁嘅地方咧，佢就突然間登咗一張 IG 相， 係啊， 咁就係佢係做。完呢个手术之后咧，系第一张相， 系 就影住佢咧，就系着住一条泳裤嘅， 系佢第一条嘅泳裤啊， 系啊，咁嗰虽然嗰条泳裤就好鬼大嘅，嗰条泳裤唔知点解，咁但系咧成件事咧正嘅地方咧好麻甩啦吓 ，OK， 咁应该唔系应该要着 speedo 嘅咩？anyway， 但我觉得最劲嗰个亮点系咩呢？就系、哇，你咁快有八嚿腹肌啊！你唔搞错啊！ 我发觉张相铺咗出嚟之后咧，大家评论咧唔系佢着呢一个第一条嘅泳裤咯，而系佢嗰个八嚿朱古力咯。原来大家都冇谂到、原来佢咁劲嘅咩？几时操？ 唔系啦，因为大家都知道，即系其实佢 come out 咗冇耐啦，成为呢个跨即系跨仔啦。咁然后跟住即系其实你做手术都唔系太耐时间噶嘛。咁你即系做嘅手术其实都唔系一个细嘅手术啊嘛，上身嘅手术啦吓。咁于是乎，其实你要休息噶，系咪先？咁你又可以成功做完手術，然後成功又可以練到腹肌，即係大家會覺得點啊？我做咗一世運動都練唔到三嚿腹肌喎、 啊。係咯，我自己我出世嚟我都冇見過我自己腹肌， 真係離曬大譜啊！先咁，但係我覺得成件事正嘅地方係咩咧？即係其實因為Ellie Page 佢今次嘅 come out 咧，同埋要咁高調。去承認自己係跨性別嘅人士咧，其實佢已經講咗個原因，就係因為今時今日，尤其是喺美國方面咧，其實跨性別人士咧遭受到嘅歧視啦，又或者係眾多嘅州份咧希望可以立例啦，甚至係去褫奪有關，尤其是一啲年青嘅跨性別人士咧接受呢個醫療上面嘅服務啦咁樣，咁所以佢覺得係一個好關鍵嘅時刻，佢要走出嚟去 come out。然後去講出真相，同埋即係引起公眾對於跨性別人士被歧視、被剝奪權利嘅一啲關注咁樣啦。咁所以同埋另外一樣嘢咧，我覺得即係睇嗰張相，我好開心嘅地方係咩呢？除咗佢個八嚿腹肌之外，就係其實佢真係笑住噶。然後跟住，雖然你見到佢嗰個上身做完手術，明顯地你見到有疤痕啦。但係你見到佢係好 proud of 自己嘅身體嘅。咁所以嗰樣嘢係好重要咧，就係話佢作為一個啱啱 come out 嘅即係 transgender 同埋跨仔，佢係好 proud of 自己身體嘅自主啊。 係， 我覺得呢樣嘢係好重要嘅，其實。 佢之前上 Oprah 嗰度訪問啦，佢都話即係大家都估唔到啊！佢第一次著 T-shirt， 佢居然係自己都已經咁感動啊！即係一啲其實呢啲係我哋估唔到 嘅咯。好簡單嘅事。 其實我哋嚇著 T-shirt 咪著 T-shirt 咯，有咩問題？ 即係我哋已經唔記得咗第一次著泳褲。係啊，對於佢嚟講係哇好重要的一件事，即係穿條泳褲真係誒冇咩睇喎，咁我睇腹肌啦，或者睇佢嘅開心嘅笑容咯，咁我哋都戥佢高興嘅呢一件事。 係啦，咁佢都係叫做啱啱係即係跨性別界嘅。即是新人嘛，咁我哋都讲过啦，听头都提过啦，整个得个访问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佢的发型要改一改咯。 嗱，你讲开即系开心嘅跨性别咧，我都有一单咧，就系、是、呢、這个大家都记得呢、這个，即系有个真人 show 就叫 American Next Top Model 啦。 系啊系啊， 其实咧原来有德国版噶，德国版都做到第16季噶咯。 O K， 咁最新一季咧，啱啱几日前就即系颁奖啦，第一名咧，咁就第一名系叫做因为女仔啦，咁啊 Alex Mariah Peter， 咁其实咧。佢係一個跨女一名嚟㗎。 哇！睇到佢啲得獎嗰啲相，佢淨靚到啊！ 係啊， 絕色嘅，簡直去到一個地步，係世界級名模嘅質素啊！ 係啊，真係好靚嘅。即係其實跨性別即係女仔參加即係 model 比賽，其實即係之前喺即係 Tara Banks 嗰個美國版都有嘅，都有幾位咁樣嘅，但係從來咧就未有得過冠軍嘅。但係今次咧，阿 Alex 咧就真係即係攞咗呢個冠軍啦。咁其實即 係冠軍唔係半軍， 係冠軍啦。 半军唔知点办， 半军如半虎，就有半虎 半军。 咁所以即系我见到即系我第一时间都好开心啦 ，share 俾大家睇啦、嗯。因为即系其实我都等佢哋即系即系辛苦嘅，有时即系可能会俾人哋睇唔到啊，或者冇留意啊。但系即系当你能够去即系咁靓啦，站喺个世界舞台上面咧，我觉得系需要分享佢哋嘅喜悦咯。 系啦，咁所以咧今个晚上咧，我哋专题头先预告过咧，都系同跨性别有关，因为最近咧今个星期咧就系中大咧系做咗一个有关跨性别人士嘅即系调查嘅，咁、得出咗一啲结果，咁当中反映到咧唔少咧嘅跨性别人士咧喺本港咧都系遭受到系不同生活层面上面嘅歧视嘅，咁所以有见及此咧，我哋就会捉住有两位嘅跨性别嘅朋友啦，都系年青嘅朋友啦，一个跨女，一个跨仔，同我哋就住今次呢一个研究咧嚟到去讲下佢哋喺现实生活里面咧到底遇上嘅歧视，到底包括啲乜嘢，咁、让我哋。公众可以多啲去正视 ，OK？ 好啦，开始节目嘅时候咧，送嚟以下呢一首歌。 Doesn't matter if you love him or capital H I M。 点解咧？原来不经不觉呢一首歌去到今年已经系十周年啦，好震惊啊！我成觉得呢一首歌要推咗冇耐，同埋我哋播咗唔系好多次啫嘛，点啊？庆祝 Lady Gaga 嘅。Born This Way 步进十周年。 My mama told me when I was young, we're all on superstars. She rolled my hair, put my lipstick on, in a glass of her boudoir. There's nothing wrong with loving who you are, she said, 'cause he made you perfect, babe. So hold your head up, girl, and you'll go far.Don't be a drag, just be a queen. Don't be a drag, just be a queen. Give yourself prudence and love your friends. Subway can rejoice the truth. In the religion of the insecure, I must be myself, respect my youth. A different law is not. Don't be a drag, just be a queen. Whether you're broke or evergreen, you're black, white, beige, Chola descent. You're Lebanese, you're Orient. Whether life's disabilities left you outcast, for leader teased, rejoice and love yourself today, 'cause baby, you were born this way. No matter gay, straight or bi, lesbian, transgender life, I'm on the right track, baby. 呢一刻播住呢首作品嘅时候咧，都依然唔敢相信吓、啊，真系十年噶啦呢只歌。 嗯， 不过唔讲，其实自己人都做咗十五年啦，好劲。咁为咗要庆祝咧，即系十周年啦，呢一首嘅即系同志经典啦，嚟紧将会有咧全新嘅 remix 版本，到时收到嘅时候，第一时间同大家分享 Lady Gaga 嘅 Born This Way。 午夜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教育局早前发布15个学科的国家安全教育课程框架，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表示，明白学校需要时间将国家安全的内容编排在课程里面，但期望能够尽快做到，目标是越快越好，而最迟要在2022至2023学年推行。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中史和历史科的框架内容多从中国角度出发，杨润雄说，相关科目要以史实作教材，但学生应该同时充分理解国家过往的睇法。对于教师能不能够在课程里面教授有关六四的内容，以及能不能够在学校里面悼念六四，杨润雄说，香港是自由的社会，言论自由受到保障，但任何教学和活动都应该同课程紧扣，符合课程框架，亦要考虑是否适合学生的年纪和学习进程，相关情况应该交给学校作专业考虑。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表示，本港疫情现时大致稳定，引述专家指已经大致清零，但强调不能够掉以轻心。他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对于有发展商说捐出一个单位给完成接种疫苗人士抽奖，陈肇始指现时仍然有部分市民犹豫是否接种疫苗，如果各界提供诱因，包括抽奖和其他好处等，都能够令市民提高积极性，政府欢迎相关诱因，欢迎呼吁各界支持接种疫苗。英国新增接近340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再多7名患者离世。威廉王子的39岁妻子凯特在社交网站发放照片，表示星期五已经在伦敦科学博物馆接种首剂新冠疫苗，十分感激参与接种计划的人，感谢他们所做的一切。英国至今有超过3900万人已经接种首剂疫苗，超过2400万人已经接种两剂。38岁的威廉王子今个月较早的时候亦都已经接种第一剂。卫生大臣夏国贤透露，过去两星期有超过一半30多岁的人已经打了针。中国天舟二号货运飞船昨晚发射升空，将会同早前升空的中国太空站天和核心舱交会对接。搭载天舟二号的长征火箭昨晚8:55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升空，飞船之后同火箭分离，进入预定轨道。太阳能帆板两翼其后顺利展开工作。天舟二号载住重大约6吨的物资，包括足够3名太空人用3个月的消耗品、2套舱外航天服、平台物资和推进剂等，将会为天和核心舱补给燃料和运输物资，为太空人长期驻留做准备。根据计划，神舟12号载人飞船将会在下个月发射升空，到时3名的太空人将会乘坐飞船前往天和核心舱。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雨势有时较大，最低气温大约28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清至到清劲的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和雷暴，星期一和二雨势有时颇大。 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无论翻学翻工，都要用到演讲。 好嘅演讲可以表现自己之余，甚至可以触动人心，留俾人深刻嘅印象。 由五月30日开始，新一辑嘅 The Speaker， 我侯家明。 我李彤会邀请不同的嘉宾分享他们演讲的经验， 我们还会邀请年轻人到节目当中和大家积极表演。 记得留意5月30号星期日晚上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The Speaker。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啲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先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齐接种啦！ 星期六晚凌晨12点，梁兆辉时时机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daily news。 而家由小红 Simon 为你报道一节 daily news。澳洲政客辱骂澳航同志高层，被禁乘搭航班半年。根据悉尼先驱晨报在5月27日的报道，澳洲参议院议员杰灰兰比被禁乘澳航飞机半年，原因是他辱骂澳航的 CEO 是狐媚的同性恋混蛋。据了解，事件起源于今年3月，杰灰因为无权进入豪华候机室而不满。影片显示他对着镜头大闹澳航的首席执行官是一个狐媚的同性恋混蛋。之后杰灰解释，他是因为背部受伤，所以一时气在心头。在英国，已婚保守派议员被爆性骚扰，受害者有男有女。据外国传媒的报道，在5月26日，北威尔斯保守党议员罗布·罗伯茨被暂停工作6个星期，因为他涉嫌曾经多次对男女下属进行性骚扰。今次不是罗伯茨第一次被爆丑闻，在2020年7月，一位女实习生指控罗伯茨传短信骚扰他，说他有一对可爱的腿。之后还有男议员爆料，说罗伯茨多次邀请他私下约会，并保证会令到他很快乐。目前他和妻子已经分居。在美国，反同教堂牧师因为在南次偷拍被警方捕获。维珍尼亚州一间摩根敦教堂的牧师威廉佩奇被警方逮捕，因为他在南次进行偷拍。警方搜查并发现了很多影片，都是在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拍摄。摩根敦教会的社交媒体虽然没有明显的反 LGBTQ 言论，但是曾经多次表示支持前总统特朗普，而他们都是 LGBTQ 的反对者。同样是在美国，有跨性别少年遭到绑架后被枪杀，年仅17岁。根据外国媒体的报道，跨性别少年奥利弗·泰勒在5月19日去世，年仅17岁。警方调查发现他生前被绑架扣押在卡车里面，最后被枪击致死。泰勒的家人说，泰勒是一个古怪又幽默的孩子，他敢于承认自己是跨性别者，是我们家的骄傲。凶手目前已经被警方逮捕，将会面临9项刑事指控。根据当地平权组织的报告，美国每年有超过10000宗仇恨犯罪涉及枪械，相当于每日超过28宗，显示反 LGBTQ 偏见和枪械正是夺走无数 LGBTQ 人的性命。该报告还指出，反 LGBTQ 仇恨犯罪显著增加，尤其是针对跨性别者。根据2017至2020 2019 Transgender Homicide Tracker， 3/4針對跨性別者的兇殺案涉及槍械，10宗黑人跨性別女性兇殺案中有8宗涉及槍械。報告還指出，由2019年起，反 LGBTQ 仇恨的團體形成增加了 43%。 這一節的 Gilly News 報導完畢。 唔該曬，小紅 Simon 啊！其實每一次聽 Gilly News 都學到嘢嘅，即係例如咧，下一次咧，有人話你做乜咁恐同啊？你做乜咁憎呢個機人啊？咁你就可以照版主管就話，因為我背脊受傷。 背脊痛都得，我一时气在心头。 系啊，我风湿啊，所以我恐同啊，系咪啊？真系学到嘢嘅，每次睇 Gilly News， 我恐同。 咁而另外啦，先前亦都即系喺 Gilly News 里面提到一啲即系喺外国啦嘅一啲即系跨性别族群咧遇到嘅一啲暴力嘅事件啦。咁其实呢样嘢咧，尤其是喺美国方面咧，都系屡见不鲜嘅。 系 咁，亦都有一啲即系调查已经显示到一啲数字啦，就其实喺我哋 LGBT 嘅社群里面咧，遇到性暴力啦。暴力啦，甚至被謀殺嘅個案咧，其實跨性別人士咧係佔最高比率嘅，嚇咁、所以我哋一定要正視啦。嗱、頭先我哋預告噶啦，今日嘅專題咧，其實係就住咧，因為今個星期咧就是、香港中文大學性小眾研究計劃咧，就聯同呢個跨性別資源中心咧，就公布咗一個調查。咁其實呢個調查咧就做喺呢個疫情之前嘅前年嘅五月，就做到喺疫情嘅上年嘅六月份，即係整整一年。咁同埋咧，其實佢哋今次呢個研究嘅範圍咧，訪問嘅對象咧係跨性別人士啦，同埋都幾廣下嘅，因為喺個 sample 嘅訪問嘅 size 裏面咧係有成234個跨性別人士。OK， 咁而得出嘅結果咧就係、發覺原來咧約半成嘅受訪者咧係表示喺過往一年裏面咧係遭受過不同程度嘅歧視。 係 OK， 咁所以今日咧我哋會就住譬如話今次公布嘅呢一個嘅調查結果啦，咁我哋就就住呢啲數字，反而我哋希望可以捉住一啲較為年青嘅跨性別人士，咁可以喺節目裏面咧同我哋現身說法啦，講下佢哋嘅經驗啦，甚至係可以講下即係佢哋見到喺社群裏面咧一啲嘅真實個案，可以同大家反映一下嘅。OK， 阿 Coco 同我哋介紹下。 系啦，坐喺我身边咧就系一位即系好高挑嘅靓女啦，我哋好欢迎啊 Ashley 今日嚟到嘅。 系 ，hello。 系啦，咁就系一位跨女啦，就是、Ashley 啦，就第一次见啦。但系另外一位跨仔咧，就其实见过下，但系第一次喺直播室见嘅。 系啊，系啦，今日真系见到佢真面目啦。咁就系 Liam。 Hello， 我系 Liam。 系啦，咁佢哋两个都系来自同一个组织啦，就叫跨青时刻嘅。Liam 同我哋介绍一下呢个组织先。 跨青時刻是一個服務跨性別青少年的一個組織啦。咁我哋主要都係提供一啲peer support 俾其他跨性別嘅青少年啦。咁我哋最大嘅服務嘅年齡層當中咧，咁就係由14歲至到27歲都有。 O K， 28歲就唔關我事啦，咁樣係嘛？ 即係最大部分嘅人喺 度，大部分係 啦。 O K， 咁就再大啲都有嘅。 啊，咁啊係嘅。今日你見到香港嗰個咩傑出青年咧？其實就好多時得獎嗰啲都唔係真係青年嚟， 即係六十歲先至係。 係啦，係啦。Anyway， 嗱，我哋未入正題之前咧，我首先問一下啦，因為我哋今日開節目嘅時候咧，我哋話想做一個咧非正統嘅民意調查，到底係亂人多接種疫苗啊，定係直人多接種疫苗啊？你兩個接種咗未啊？ 未 係嘛 ？OK， 咁所以未係亂人當道。 係呢一個調查都仲需要有待證實啊！我哋係我哋自己直播室裏面嘅調查啫，呢個係。 OK， 嗱，咁我哋真係轉入直路啦。咁啊，講下今次呢一個嘅調查嘅報告啦。因為都算係我諗係香港有史以嚟咧最大型嘅一個調查啦，同埋集中真係有成234位嘅跨性別嘅人士喺香港。但系你哋会唔会有一啲即系非正统嘅调查？到底香港实际有几多跨性别人士咧？又或者有冇 projection？ 其实系好难攞到个数字嘅。咁even 你话政府佢哋都冇呢个数字去攞到，因为好多时候有好多佢会嚟揾我哋嘅跨性别人士，佢可能未必系已經不是每一個都嚟揾我哋，即係嗰個只不過係部分。但係而一啲佢 invisible 嗰啲，咁我哋更加揾唔到出嚟。即係已知嗰啲，咁我哋可能唔同機構可能又有重疊，咁我唔知道點樣去攞到一個咁大嘅統計。 但係有冇一個即係國際性嘅説法咧？就係話喺即係 普通一個城市一個 location 裏面大概是佔幾多少人口比率呢？跨性別人士， 我記得呢有一個研究啦，我唔記得咗係邊個研究啦，咁就有講話整個中國咁就有2000多萬嘅，好似係。 哇！有2000多萬啊！ 是啊， 好劲喎！ 嗱、啊， 你讲起中国咧，我最近就听到咧，就是、因为原来国内有一位嘅明星咧，就叫金星啊， 系系系， 吓咁就是一位跨性别人士嚟嘅。咁、原来咧佢嘅 background 咧就系佢以前好似系一个军队里面嘅上校嚟嘅，吓、即系佢未成为跨女之前啦，吓、咁然后跟住佢又有自己嘅节目啊，即系总之系一个都几红嘅红人咁样咧，有 KOL 咁样啦吓、又有自己嘅电视节目啊咁样。咁但系最近咧。就是 Dior 咧，就揾佢做代言人，咁、即系成为第一个咧，就系亚洲嘅跨性别嘅人士咧，系成为 Dior 嘅代言人，咁好劲嗰件事。Dior 卖香水， 系啊，因为阿金星姐姐咧，其实真系 你同佢好熟噶，金星姐姐。 你系 Coco 妹妹， 系啊，即系你又睇 佢都系姐姐， 你又睇佢嘅节目咧，其实佢都好姐姐风范嘅，即系仲要着晒啲即系类似啲即系旗袍啊，好端庄嘅，但系就好靓嘅，即系梳一头好整齐。 系啦，佢就唔系跨星时刻噶啦，因为佢都53岁嘅。 系啦，咁但系佢嘅出名咧就系即系佢嘅即系词锋锐利啦，即系都几尖酸下嘅，但系就好多 fans 嘅喺內地，但系內地又唔會去好 question 咯。啊，佢係跨性別，即係唔會喎，好 question 呢個問題。佢只會咁樣睇佢。 我記得佢應該大概係90年代，唔知95年度咧，係正式咧，即係所謂出櫃嘅。因為佢其實應該理論上面喺內地咧係第一個啦，係做咗即係變性手術，然後跟住喺公共嘅空間裏面以佢自己認同嘅性別咧示人嘅一個藝人嚟嘅。 系啊， 咁听闻喺嗰个90年代咧，系几轰动下嘅。 系啊，系啊， 都几多人讨论嘅。咁我谂嗰个年代，你谂下95年对跨性别，就算香港都好少讨论啦。咁所以嗰阵时个反应就不一嘅。咁但系而家你见到咧，国内系觉得啊系咯，即系佢净冇理过，到底佢系咪跨性别啊？吓，即系可能佢本身已经都好深入民心啦，佢嘅电视节目啊，佢嘅 character 咁啦。 因为再讨论佢呢个跨性别呢个性别，其实已经 out 咯，即系住在喺身上讲呢件事，因为已经太耐啦。咁所以而家其实佢咁有号召力，其实都好多人睇佢节目，所以我谂即系商户都会打佢主意嘅。 系啦，咁但系咧，即系话虽说回头啦，咁啊虽然咧就好受欢迎啦，一个跨性别嘅工作人物啦喺内地啦，但系似乎喺内地咧，即系对于跨性别人士，又或者 LGBT 嘅群体嘅，即系真正喺法律上面地位上面嘅保障同埋认可咧，就非常之缺乏嘅咁样。咁香港都唔例外啦，系咪？咁所以我哋就住即系今次呢个中大做嘅调查咧，我哋即系讲下实际你哋目测，甚至你自己本身第一申请经历过嘅啲歧视。嗱，就住呢一个访问咧，我谂集中首先讲佢其中一个发现嘅一个 point 先。就我哋平时都讲好多，就有关即系跨性别人士咧去公厕嘅情况，我知道系好麻烦。同埋就其實嗰個麻煩唔單止係間唔中係地可能你都面對嗱，咁喺嗰個報告裏面同埋調查裏面講咩呢，就係話超過有30%嘅受訪者表示過一年咧係從來冇使用過啦，係符合佢哋自我認同嘅性別嘅廁所，即係可能係為咗費事即係招咁多麻煩咧，就逼住，唉，就算我個跨仔都可能要用女廁，跨女要繼續用翻男廁，你哋嘅情況其實係點啊？ 我就好少少，因为我比较冇接触过呢个问题嘅。咁、但係我有听过一啲我嘅朋友，佢哋係 姊妹啦。 姊妹啦，係啦。佢哋完全係会我宁愿嗰日喺街度我唔去拖泥、我亦都唔飲水，咁避免做呢件事。因为即係香港即係类似都即係之前发生过一啲即係可能新聞啊嗰啲，会令到我哋进入女洗手间嘅时候会有啲不便啦、啊，咁所以佢哋好多時候都寧願揀去殘次或者啲係咯，會去殘次都唔入去類似裏邊咯。 係咯，咁但係其實即係法例上面殘次係真係 for 即係嚇有需要嘅人士噶嘛。咁、其實講真的都可以有機會俾人鬧嘅喎，係咪先？如果我哋即係普通人就算去用殘次咁先算啦。嗱喺呢個報告裡面咧，即係其實有另外一啲發現就話喺用廁所嘅過程裡面咧，係超過40%嘅受訪者表示咧，有人曾經係同佢哋講，又即係詢問佢哋係咪用咗錯誤嘅廁所啦。更加有近10%嘅人咧喺預廁嘅時候咧係面對過肢體嘅暴力啦，甚至係違反個人意願之下咧係被迫進行即係性接觸啦，即係可能係遭受過性侵啦咁樣。 即係就算 Ashley 冇自己親身遇過啦，即係譬如你聽翻姊妹也好啦 ，community 裡面嘅人係咪呢樣嘢其實都好常見咧？ 其實係嘅，因為佢哋即係我哋去 toilet 嘅時候啦，咁即係 toilet 都算係一個半私隱嘅空間啦。咁其實喺裏邊發生啲乜嘢？因為 toilet suppose 唔會有 CCTV 喺裏邊嘅，其實喺裏邊發生啲乜嘢？其實冇人知道，而亦都喺裏邊。即係發生咗一啲唔開心嘅經歷嘅時候，其實佢哋揾唔到地方去作出求救，因為就係冇任何證明可以幫到佢哋。 係啊，好多時都係咁樣嘅，即係譬如話啲近呢年間幾年間咧，譬如 Me Too 啦，咁啊即係揭露咗，尤其是喺荷里活裏面咧，好多啲性侵嘅情況啦。咁但係你有陣時咧見到有啲評論咧，啲人就話你都冇證冇據，喂，講到性侵，你真係好難攞證據喎，你當下嗰一刻係咪先？咁所以我有陣時覺得喺呢情況底下，其實大家點解淨係選擇去聽即係被指控嗰啲人嘅聲音，而唔去選擇去聽嗰啲即係被性侵嘅人嘅聲音咧，又或者係性小眾嘅聲音咧咁樣。咁但係咁呢人啦，你個情況會唔會好啲？定係即係作為跨仔係咪去廁所去公廁嘅時候個遇到嘅麻煩，又或者係尷尬場面會比跨女少啲咧？ 其實。就睇係咩時候咯，咁基本上跨仔上面如果係未用呢個荷爾蒙嘅肯定治療之前咧，咁都都會比較大困難嘅，因為即係唔好話係我哋自己可能會覺得冇信心去入男廁啦，亦都會怕我哋。可能唔敢出聲啊，可能會覺得我個外形如果入男廁會唔會有咩麻煩啊，或者會唔會有一啲被性騷擾啊等等呢啲咁樣嘅情況。咁其實唔係話個困難少咗，其實都係會有嘅。咁亦都會話如果佢跨仔去入女廁，又會都有姐姐問佢你係咪入錯咗？咁但係佢入男廁又覺得個說服力唔夠，所以其實係好矛盾，即係都有好多跨仔去最後去選擇咁，譬如去殘廁啦，或者盡量去留翻翻屋企先去，又或者即係好似我自己咧，就係、是、我以前當時就係、是。都係好似 Ashley 講咁樣話，我盡量唔喺街去廁所啦，咁我翻屋企先去，咁變咗其實係好唔健康嘅，就要忍住咁樣。 係啊，同埋有陣時啊，人有三急起上嚟咧，即係呢個 nature call 咧，你冇得忍噶嘛，突然間肚痛咁點算啊？係嘛？咁同埋去廁所其實呢個好基本嘅人權嚟啊嘛，我都係 enjoy 緊一啲即係公共嘅設施咁解啫嘛。 是啊，我聽過一個 case 咧，因為我喺上網睇到咧，話台灣咧其實都有一位跨性別嘅朋友咧，因為佢嘅工作關係咧，佢公司咧就唔俾佢用嗰層嘅廁所，要去公司係六樓嘅，就要佢咧去一樓嘅廁所咯。咁亦都係一個，即係我都覺得係一個即係歧視嘅行為啦，對於佢嚟講。 OK， 嗱，其實喺今次中大做嘅呢個調查裏面咧，其實佢哋喺今個星期中嘅時候咧，其實做咗個記招嘅。咁我知道 Liam 都有出席啦。咁而喺當中，其實你都分享咗一個咧，即係類似係性侵嘅一個所謂經驗嘅，就係話你一次去診所求醫嘅時候，那個情況係點話？ 咁我當時就係、是。病咗啦，咁就去診所睇醫生啦。 但你嗰陣時係咩階段 ？transition 咗定係點？ 係我記得嗰陣時候就啱啱開始用藥，應該差唔多係啱啱開始用藥冇耐嘅時候。咁但係就個轉變唔係好大。咁我記得當時係差唔多冬天嘅時間，差唔多2019年，我記得。咁嗰陣時候我病咗去睇醫生，咁我就見到診所入面有個可能有少少奇怪嘅一個阿叔咁樣啦，咁 即係佢都係求診嘅一個阿叔。 佢就唔係求診，佢就係喺個診所度係咁喺度騷擾人咯。 係啊，佢唔係病人，佢唔係職員，佢係純粹一個。 係佢企喺個門口度唔知做乜咁，跟住係咁騷擾唔同嘅人咁樣。咁跟住我就去睇醫生咁樣叫我，哇！咁你呢個時間再落翻嚟啦，咁我翻屋企。跟住佢就一路跟住我，無啦啦，跟住佢就係咁跟住我，係咁問我你係男定女啊咁樣，即係佢仲要跟住無啦答住我咁，但我好。病好攰啦，當時係咁，跟住就咁，我就唔想理佢，我想快啲行開。咁但係佢就係咁跟住我， 跟住咧佢就無啦啦就搭住我呢邊個右邊個膊頭，跟住咧就無啦啦隻手就掂咗我個胸一下，即係差唔多好似揸住下咁樣，跟住就話啊，跟住就話哦係女仔咁樣，即係 先至縮手。 係啊，跟住我就覺得嚇，即係我就覺得好唔舒服，跟住我就即刻跑走咗咁樣咯。 嗯， 跟住但係即係你話如果俾著而家嘅我係會。即系唔会俾啲咁样嘅事情发生啦。咁但系当时我就系觉得又病又攰，跟住就好想快啲翻屋企，跟住又觉得自己出声又好似唔知，即系我去答佢系咩咧？即系其实本身唔关佢事啊，但系我又冇嗰、那个自信去讲，冇嗰个勇气去讲，即系为自己去讲啲咩？所以其实都几无奈。同埋我去讲翻当时我讲翻呢样嘢俾其他人知嘅时候。其實其他人都唔係好理解我係咩狀況，因為我自己又會諗啦，當時咁如果我認同自己係個男仔，咁 suppose 佢掂我，我係覺得冇問題噶嘛。但係我而家當然好明白， 咁都未必 係 嘅。咁個陌生人嘅時候，喂，就算你係男人，我係男人，大家同性，你都冇喂我，你都冇權去掂我噶嘛先。 唔 OK 喎，都幻想如果我係即係普通，我係一個男仔，咁我跟住我去睇醫生，無啦啦有個陌生人，嗰個係男人，我係男人，佢無啦啦喺度。即係揸我個胸部咁樣，我都覺得一定係被侵犯嘅。呢、這個其實唔關男女定係你係跨性別人 士嘅問題咯。呢個動作本身就已經係構成係非禮啦。 係啊，其實即係非禮就本身就係嗰個人做咗一啲你唔係願意嘅接觸，令到你唔舒服就係非禮啦。咁但係當時我就。即係同人哋講，人哋冇呢個意識，佢又會咁樣去，即係好多時候啲人都係會用個心態 blame the victim， 即係會覺得點解你唔點樣點樣？聽你當時唔講。 但我又明白嘅，因為你喺嗰個過程裡面，其實你病緊啦，嗰陣時你求緊醫啦，已經榮緊啦。咁而另一方面，其實你有 transition 嘅過程之中，其實你喺嗰個 transition 過程裡面咧，其實我覺得你係一個好脆弱嘅階段嚟嘅、因為其實你嘅身份又好似未確立啦，因為喺現時嘅即係社會機制裡面，亦都冇確立你嘅身份。就算嗰一刻，如果你做一個決定，你要報警嘅話，其實嗰啲警務人員點樣處理呢個 case 咧？會唔會或者其實佢都唔係好啲點樣再處理，可能令到你更加難堪咧、以至到當事人就算被侵犯都好咧，算啦，唯有選擇嘅方法就係息事寧人、即係啞忍啃咗佢就算好、明白嘅呢種心態。系啦，咁亦都好多谢 Liam 啦。今次即系喺即系中大呢个调查报告你公布嘅时候咧，亦都系同你分享咗呢一个嘅经验啦。咁样嗱，今日我哋捉住咗跨青时刻两位朋友啦，一位跨仔啦，一位跨女啦，就系、是、跨女就系 Ashley 啦，跨仔就系 Liam 啦。就住中大今次呢一个跨性别嘅歧视嘅调查咧，同我哋分享一下佢哋真实嘅经验嘅。听埋一只歌仔翻嚟之后，一点钟新闻报道，继续喺自己人同我哋倾下偈啊！就是美国出柜的一位大红人。 I caught it bad just today. You hit me with a call to your place. Ain't been out in a while anyway. Was hoping I could catch you throwing smiles in my face. Romantic talking, you don't even have to try. You're cute enough to with me tonight. Looking at the table and I see the reason why. Baby, you live in a lot, but baby, you ain't living right. Champagne and drinking with your friends. You live in a dark, boy, I cannot pretend.I'm not fazed, only here to sin. If you've been in your garden, you know that you can. Call me when you want, call me when you need. Call me in the morning, I'll be on the way. Call me when you want, call me when you need. Call me out by your name, I'll be on the way. Like, hey, hey, I wanna sell what you're buying.Every time that I speak, a diamond and a nine, it was mine every week. What a time and a climb, God was shining on me. Now I can't leave, and now I'm making hella Italy. Never want to pass in my league. I only want the ones I envy, I envy. Champagne and drinking with your friends. You live in the dark, boy, I cannot pretend. I'm not fazed, only here to sin. If you've been in your garden, you know that you can. Call me when you want.Call me by your name. Tell me you love me in private. Call me by your name. 咦咁短嘅呢个版本，原来 呢个系电台嘅版本。 OK， 咁就系 Little Nas X 啦，咁系其实一位黑人嘅即系出柜嘅男歌手啦。咁最近咧就凭住呢一首咧，唔单止呢首歌，甚至嗰个好大胆嘅 MV 咧，就成为咗呢个 Billboard 冠军啦。咁而今个礼拜咧，仲有少插曲嘅，因为佢咧就系凭住呢一首冠军嘅 Billboard 作品咧，就带住呢一首歌咧就去到 Saturday Night Live SNL 就演出。但系点知个演出咧？ 系因为佢个你睇 MV 就知啦，佢系大跳呢个扭腰舞啊，又即系 pole dance 啊，又好多性感嘅舞姿啦。咁个台咧后边咧就准备有一个即系支 pole 喺度俾佢准备即席咁演出嘅。点知佢一即系音乐嘅时候，佢跳舞嘅时候咧，佢一踎低嗰下咧，你就见到咦，佢突然间个样变一变喎。 系啦，咁原来条裤就爆胎。 系啦， 系啦，咁于是乎你突然间咧，佢但系佢咧就好 professional 嘅。你就係見到成個演出咧，佢就突然間點解隻手下下都揞住嗰度嘅咧？咁、 啊、 你以為啊扮 MJ 啦，因為以前 MJ 都係咁樣噶嘛。咁、 啊、 但係你覺得哇，佢揞咗好耐下喎，咁樣咁原來之後先知道，哦，原來佢爆胎， 踎低個下條比褲咧，就一扯扯開咗啦，喺下邊嗰度。 係啦、啊，咁下次呢、這個故事教訓大家踎小心啲。 嗯 嘅天气。此外，骤雨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寻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有几阵骤雨。下昼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预料高空反气旋喺今日逐渐减弱，而一度低压槽会喺未来一两日喺华南沿岸地区徘徊。该区天气不稳定，间中有大骤雨同雷暴。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雨势有时较大，最低气温大约28度。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同雷暴，星期一同二雨势有时颇大。现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妇女事务委员会嘅自在人生自学计划，为有兴趣终身学习嘅妇女提供唔同范畴嘅课程，等佢哋提升个人能力，用正面态度面对挑战。新一季课程已经开始接受报名，详情可以在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查询计划详情请致电2915-2380。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 梁兆辉。 在光在藏在力在场，看看我哋全是努力青春的人，自信什么自残什么自行，挨挨胜利，来吧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信信我哋全是拒绝爱上的人，当规则的人规则得去藐视你，弯一弯问问自己。 就住中大最近发表一个研究报告，是关于跨性别的人士，就调查显示所得超过五成的人过去一年曾经遭受过歧视。我们今晚就很开心可以请到跨青时刻的 Ashley 和 Liam 上来做我们这个访问的。 欢迎两位，一位就是跨女啦，咁就系 Ashley 啦，咁而另外一位咧就是跨仔，就系 Liam 啦。咁但系头先咧，我哋就住有关即系中大今次做嘅呢个调查报告啦，就讲述到即系不同层面上面咧，本地嘅一啲跨性别嘅人士啦，因为访问咗234位嘅transgender 朋友嘅。咁其中头先我哋讲到咧，就系一个调查显示咧，就系有关你哋去用公厕嘅时候咧，遇到嘅歧视啦、嘅麻烦啦咁样。咁其实每日都系面对紧啦，甚至唔敢啦，索性唔敢用厕所啦，吓，索性啊。唔飲水出街添，你可唔可以想象一下，每日出街唔敢飲水， 人有三急都不敢去公廁，只是非人道的一種生活來的嘛，其實。而另外呢，在今次這個報告裡面呢，也都是講述到另外一個即調查到的結果呢，就發現呢有四成的受訪人士呢，原來以往在過關，即出入境所謂的時候呢，是曾經是遭受到一些入境部門人員呢負面的對待，又或者是留難的。什麼負面對待呢？即例如可能即被長時間單獨拘留啦，不能夠入境啦。所講的即是有關那些即出入境部門呢，不單止是香港的，甚至去到世界其他的各地都可能遇上類似的情況都不定。咁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啦，即係过过一年啦，大家都冇得飞啦都冇得出入境啦。咁但係以往的经验会唔会喺你哋 transition 嘅前后呢都真係遇过类似嘅嘢呢？ 我自己都暂时未有嘅，因为呢两年都冇得出境啦。咁、但係我以前喺机场工作嘅时候呢，其实就有亲身见过一啲由泰国嚟嘅trans woman， 咁就佢哋俾immigration 就refuse landing， 唔俾佢哋嚟香港。我有見過呢啲 case。 因為你以前曾經係做過機場嘅地勤嘅 係嘛？係啊係啊 係。OK， 咁但係你見過呢啲 case， 你覺得佢哋係咪因為即係見到佢哋性別上面？咁但係譬如話你喺泰國咧，其實佢做咗手術之後咧、其實佢都已經係攞咗轉咗個性別噶咯，那個身份證係嘛？ 因為泰國咧，泰國佢哋咧他們其實是就算做了個手術呢，他們的證明呢都是會是寫著他原生的性別的。 OK， 都是不轉得的。咁所以就變咗係因為當目測你嘅外表就一個性別，咁然後個即係身份證上面有另一個性別嘅時候，咁於是乎就會可能係長時間要拘留啊，又或者問長問短啊咁樣。你喺你即係 observe 嘅過程裏面咧，你覺得有幾多係刻意留難，定係可能係反映到就係其實可能喺即係香港嘅入境部門咧，佢哋根本冇一個咁樣嘅 policy， 又或者個 protocol， 遇上一啲類似嘅情況嘅時候咧，啲員工其實都唔知點處理咧。 其實我嗰次即係因為咁啱就係我處理呢個 case 啦，咁其實我有同過嗰、那個。女仔有傾偈嘅，咁佢其實佢都同我講，佢話其實我係同幾個朋友嚟 travel 嚟玩嘅啫，咁但係佢幾個朋友就好順利出咗境啦，咁佢就扣留咗喺入境處，即係喺機場嗰度。咁佢有個 area 咧，就佢唔係單獨囚禁嘅，但係佢有一個 area 就係全部呢一班人就要留喺嗰度 stay 喺嗰度，唔俾出去。咁中間我有接觸過幾次嘅時候，佢keep 住都係佢話 immigration 啊 ，keep 住係咁問佢問題，話佢嚟香港做乜嘢啊？點解要嚟啊？咁樣咁，但係其實佢被我覺得，即係我個人覺得佢被扣留嗰、那個理由，其實就係佢護照上面個性別同佢個外表個性別唔一樣，就有一啲咁樣嘅情況出現咗。 係，咁但係有幾多你又會覺得即係會唔會係因為某啲啦，我唔講全部啦，某啲嘅入境人員就會覺得佢哋係default 咗嚇，即係泰國嚟嘅一啲女士就 default 咗佢哋係性工作者。咁於是乎就會刻意留難咧喺嗰個入境嘅時候。 其實應該都有呢個機會嘅，因為我即係我都嗰陣時我都好直接問佢，即係點解我知道佢嚟 travel， 其實佢就話其實我知道我有好多我啲即係朋友啊、剩啊咁樣係有咁樣做嘅，咁但係佢話我根本都唔係我嚟 travel， 我 keep 住都係同我講我嚟玩嘅啫，但係佢就係俾人咁樣對待咯。 係係。嗱，我諗即係莫講話係即係香港嘅入境部門冇一個咁樣嘅 protocol 嚇，即係遇到一啲類似嘅情況嘅時候，咁到底入境處嘅人員應該點樣去對待咧？應該點樣去處理咧？好多時候可能嗰一刻佢都係企咗喺度，問下上司先，或者問下隔離部門睇下點樣處理啦。可能未必係刻意留難嘅，而係當下佢都未識點樣去處理嚇，因為冇明文規定，即係甚至可能香港嘅一啲跨性別人士咧，由於即係你喺香港暫時冇嗰個比較寬鬆嘅性別成法啦。咁於是乎你要做曬全套手術，你先至可以換身份證啦。咁即係話你去到其他國家，你入境嘅時候，其實你都會喺個性別上面咧，目測同埋你嘅外表啦，同埋你嘅文件係真係唔會對嘅喎。咁其實真係會構成你入境嘅困難嘅喎，係嘛？咁你阿譬如話呢人咁啦，你會唔會即係遇上其他嘅朋友都有類似咁樣嘅一啲經驗咧？ 我自己就冇嘅。咁我自己記得 身邊朋友的話，咁我就冇聽過嘅。咁但係我就知道有一啲例子係，因為有好多國家，佢其實本身對於性別呢方面嘅比較封閉啲，咁變咗你去嗰啲特別係一啲宗教色彩比較豐富嘅國家，就譬如埃及啊嗰啲咁樣嘅地方咧，咁就會好大困難咯。係咯，有啲時候可能甚至係同佢哋嗰啲法律，甚至係會有啲抵觸添嘅咁樣。咁所以其實就呢方面就會困難啲咯。咁但係我自己個經歷上面咧，咁就基本上佢哋可能對樣比較居多嘅。咁就我自己加上開始性別轉換之後，我都因為呢個疫情啊呢啲各樣嘅嘢，咁我都冇再出境，咁所以就冇話即係親身試過咁樣嘅經驗咯。 哦 ，OK， 所以喺你嘅經驗裡面咧，你覺得其實係對樣就多過對性別多啲嘅。咁所以就係無論你 transition 嘅前後咧，最好就係你影嗰張身份證又好啦 ，passport 又好啦，就係同你即係平時個樣要即係好接近咧，就可能少啲入境上面嘅麻煩啊嘛。 就應該係嘅，咁但係都要睇翻嗰個嗰度嘅職員，佢本身會唔會有一啲個別嘅職員會唔會有一啲既定嘅印象咁樣？因為真係會有好似頭先 Ashley 講嗰啲咁樣嘅例子，係個入境處嘅職員咧，其實佢本身有個偏見，所以其實喺所謂扣留佢嘅當中，其實會有好多言語上面嘅侮辱等等嘅情況都有嘅。 係咯，所以我哋覺得即係其實呢一啲無論係去公廁，甚至係出入境咧，其實都係我哋平常人就其實覺得係 regular 嘅事啦。但係對於跨性別嘅人士嚟講咧，其實佢哋係不斷要面對嘅問題嚟嘅。亦都冇話俾你知道就係遇到呢阻難嘅時候咧，佢哋可以做咩嘅？其實冇嘢可以做嘅，因為其實每個國家嘅規定又唔同啦。甚至每個入境處嘅職員 handle 呢件事嘅時候咧，都可能 based on 佢 background 啊，對於呢樣嘢認唔認識啊，佢有冇偏見啊，亦都可能有偏差噶嘛。咁死啦！咁遇到呢事嘅时候，我可以做咩呢？咁作为香港嘅跨性别嘅公民，你可以去到其他国家入境嘅时候，你可以得到咩保障呢？咁其实完全冇立例啦，亦都冇立法去保障你哋噶嘛。咁我觉得其实系成日要去讨论咯。 我其实觉得呢一样嘢咧，真系即系跨性别人士面对嗰啲问题咧，其实应该真系要摊出嚟，俾多啲人去睇到。因为好似讲紧啱啱就譬如去厕所又好啦，去过境嘅时候又好啦，我哋相对啦，即系我哋唔系跨性别人士啦，我哋唔会想象到呢啲问题原来系问题咯。即系我哋唔会谂到，喂，原来即系跨性别人士去厕所都系一个心理关口，去过关嘅时候又惊即系会俾人留难啊咁样。即系呢啲全部都系好多唔同嘅心理關口，我睇咗呢一個調查之後咧，其實有一樣嘢咧好 concern 到我，就係話原來有超過七成嘅跨性別人士咧，其實都遭受到即係一啲精神心理健康嘅問題。咁我都想問一下兩位，其實即係喺香港呢一個環境，即係遇到咁多問題，其實對你哋嘅心理健康有冇一啲負面嘅影響咧？ 係啦，因為中大嗰個結果就顯示咧，有四成人咧係出現咧中等至到嚴重程度嘅抑鬱症狀啦。更加有超過七成半嘅受訪者咧，話自己喺一生人之中咧，係曾經有過自殺嘅念頭。你哋咧，你哋作為過來人啦，你哋嘅情況又點咧？ 我都真係試過有一次有呢個念頭嘅。咁咧喺嗰陣時，其實都係好開頭，好開頭。我啱啱開始 transition 嘅時候，咁其實就係、是我意識到呢一樣嘢，我唔可以再收埋嘅時候。咁有一晚我揸車翻屋企，咁我自己一個喺吐露港揸車，咁嗰一下係諗唔開、諗唔通，我唔知道我應該可以做啲乜嘢。咁、那個諗法就係、是、不如揸快啲，係咯，跟住之後就算啦咁樣。咁、但係好彩就我安全地回到，即、就、係、是、安全地翻到屋企啦。咁亦都即刻揾到一個好 care 嘅朋友去講呢件事，咁就冇事喺到而家咯。咁但係我係真係有呢個情況出現過咯。 係咯，我記得我當時咧喺呢個press con 嘅時候，我都有係講過下嘅。咁其實我哋而家跨星時刻。到而家為止，可能接觸過咁你當八十幾個青少年入邊當中咧，我自己親身見過，基本上係有起碼三至四個係曾經嘗試過自殺嘅。咁 而且當中其實有真係好大部分嘅人係有嗰個抑鬱嘅傾向，或者有起碼有可能真係有嗰起碼有幾個十個入邊會有一半咁多咁樣嘅比例咁樣。咁我哋而家服務緊嘅人員亦都有好唔少嘅人係用緊抗抑鬱藥，係有唔同嘅精神或者情緒嘅問題。咁所以其實真係呢樣嘢係好應該去關注，特別跨性別青少年面對緊嘅問題係都更加多，就係因為冇一個經濟獨立啦，仲有屋企人嘅壓力，學校好多樣嘢其實可以話係無能為力咯，冇嗰個能力去改變。 OK， 尤其是有關即係青少年咧嚇，喺transition之前嘅啲跨性別嘅即係朋友啦，嗰只孤立無援啦，社會上面嘅歧視啦，亦都好難去揾到同濟啦。諗下以前嘅跨性別人士，你哋而家居然可以有一個跨青時刻，專係為唔單止係跨性別人士，係跨性別嘅青少年人士而設嘅組織。以前邊有呢支歌仔唱係嘛？咁所以其實係有支援是非常之重要的一件事嚟嘅，亦都另一方面就是要提供即係好 accessible 啦，好容易可以接觸到，甚至 afford 到嘅所謂醫療上面嘅服務啦咁樣。嗱，頭先我都提過，其實而家喺美國方面，雖然而家拜登上場啦，即係相對於 Trump 咧，其實已經 LGBT friendly 好多。咁但係因為只要係美國，因為咧各個州份都可以定立自己唔同嘅 policy 啦。咁而好多啲比較保守嘅州份咧，而家就講緊話咧要立例咧，就係令到一啲青少年嘅跨性別人士咧冇咁快可以得到一啲醫療上面嘅服務啊。咁呢啲多數咧都係啲保守嘅人士啦，甚至係家長，佢哋好憂慮就係話：，我啲子女咁快提供啲跨性別嘅醫療服務俾佢哋，咁快決定變性，咁到時佢嚇即係都而家今時今日佢哋可能未搞清楚啦。大過咗之後，咁然後跟住你已經做咗啲不能逆轉嘅手術也好，醫療嘅medication 也好，咁點算啊？對於佢嘅身體可能構成不能逆轉嘅一個影響噶嘛，咁樣。咁所以咧就其實係不斷係用緊立法啦，同埋啲藉口咧就剝奪緊青少年係得到跨性別嘅醫療服務嘅。你點睇咧？ 其實第一啦，即跨性別呢一個 term 唔係一定要完成咗手術先至真係可以叫做個跨性別。咁我識得有啲朋友啦，佢哋係我唔想做 bottom surgery， 即係我唔想做個性別重置手術嘅。我而家個 situation 我已經好舒服啦。咁其實 即係下身啦，即係下體嘅即係性別重置嘅手術。 係啦係啦，咁其實呢個係啱啱即係第一樣嘢啦，係咪一定要做咗手術先至可以去滿足到自己想表達個性別咧？其實就唔一定啦。 亦都係因人而異添啦。 係啦，因人而異啦。咁第二就是其實要進行一些手術或者甚至乎只是可能 HRT 即是荷爾蒙治療之前，其實都需要一個長時間的心理評估啦。咁精神科醫生亦都會進行呢個評估，到底呢一個朋友佢係咪真係有呢個 gender dysphoria 呢一樣嘢咧？咁其實都要一個好長嘅時間嘅評估。咁所以若果真係剝奪咗呢一個青少年去有呢個叫做醫療嘅權益嘅時候，其實可能有一啲真係佢可能純粹只係覺得我有咁樣諗法，但我冇諗住咁樣做，但係都有機會令到佢哋冇得去做佢哋自己做嗰樣嘢咯。 因為如果咁樣你立咗法，一刀切唔俾你咁做嘅時候，你本來係可以叫做有個選擇。你如果一刀切嘅時候，佢哋係冇咗呢個選擇，即係好似而家香港咁樣，18歲以上先至可以去性別診所嗰度去威爾斯嗰邊嘅性別診所嗰度睇醫生。咁到即係我自己嘅親身經驗，其實我十幾歲已經知道自己係 trans。好多時候其實我去睇醫生，我可能只不過求個肯定，或者我想快啲開始呢個荷爾蒙肯定治療，或者去開始呢、這個性別轉換嘅程序。咁如果我冇一個真正嘅醫療 support 嘅時候，咁我去同學校或者好多唔同嘅 地方去解釋嘅情況又難啲，而且好似美國嗰邊咁樣，而家你醫療已經唔支援嗰、那個青少年嘅時候，咁佢喺學校啊嗰啲方面又點算咧？學校嗰方面更加唔會話廁所嗰啲俾你啊，即係會有更加大嘅問題出現咯。 嗯 ，OK， 嗱咁啊，就住有關而家好多一啲較為保守嘅美國州份啦，就希望立法阻止太早就提供俾年青嘅跨性別人士一啲醫療上面嘅服務啦。OK， 咁其實最近呢就 Sixty Minutes Plus 六十分鐘時事雜誌咧，就就住呢一方面嘅趨勢咧，就做咗一個調查嘅。咁啱啊，嚇呢一個係燙手葫蘆嘅 topic 啊。咁但係佢哋出街之後咧，因為個節目咧就不斷喺度強調咧，就係喺跨性別嘅呢一個話題裡面其中一個現象。就係話咧，有一個 percentage 嘅跨性別人士咧，就係後悔做咗呢一個咧所謂性別重置手術。咁於是就訪問一啲個案嘅。咁出咗街之後咧，就遭到即係跨性別人士咧，同埋跨性別界咧就抨擊，就話嚇、啊，其實嗰啲所謂後悔自己做咗即係性別重置手術嘅咧，其實普遍咧只係佔大概5%。點解呢個節目唔去訪問一下嗰95% 做完性別重置手術之後，然後好 proud of 自己嘅新嘅性別身份 ，OK， 又即係原本嘅性別身份，而你偏偏要 highlight 嗰5% negative 嘅所謂 detransitioning 啦咁樣，咁同埋嗰樣嘢係會唔會即係將跨性別嗰樣嘢妖魔化咗啦？首先，同埋令到嗰啲本來已經好擔心嘅家長就更加擔心。嗱，但我咧又調翻轉題咧，我就覺得其實家長嘅擔心咧，其實如果你站喺佢哋嘅立場嚟講咧，某程度上面又係 valid 嘅，因為可能佢哋對於跨性別呢樣嘢唔係好認識啦，咁始終係自己嘅子女啦，佢哋真係有少少擔心就係話，啊，而家你社會上面講得咁多，同埋開始越嚟越開放嘅時候，會唔會耳濡目染？我嘅小朋友未諗清楚就以為自己係跨性別啦，然後跟住咁快提供呢一個醫療上面嘅服務，令佢哋做咗一啲不能逆轉，對於身體可能造成永久影響，甚至喺佢哋眼中係殘害嘅一啲手術嘅時候，咁點算啊？即系翻唔到转头噶嘛？咁、你哋对呢一班嘅家长，嗱，我觉得佢哋嘅担心咧，因为佢哋始终系爱子女心切啊嘛。就算佢哋错误都好咧，你哋唔可以觉得嗰啲担心系唔值得担心嘅，佢哋应该要担心。但系你用啲咩方法嚟到去让佢哋认识清楚跨性别人士对于呢啲医疗服务嘅需要啦，同埋点样令到佢哋对于呢一方面嘅担心系会减低少少 咯？其实我觉得。呢啲家長其實佢好應該去明白一樣嘢，就係佢哋嘅孩子唔係突然間變成咗跨性別。即係我會覺得你有冇呢個擔心，同埋你其實你係真係愛自己嘅孩子嘅時候，你可能要諗多一步，你去理解一下佢哋點樣諗先，而唔係如果係你真係理解佢嘅時候，你會知道佢其實呢個唔係突然間出現，而係其實佢可能。其實已經係隔咗好耐一段時間，先再同你講。你到你知道嘅之前發生咩事，佢有咩嘅經歷感受啊，有咩轉變，其實你都要去明白咯。咁如果你我明白你會去擔心佢會唔會後悔呢啲咁樣嘅嘢。我反而覺得啊，可能因為美國嗰邊佢哋嘅診所入邊好多都係獨立咁樣去睇，咁可能個別醫生咁樣嘅嘢啦。咁但係嗰咁少部分嘅個別例子，因為呢一樣個別例子而去剝奪曬咁多人嘅權利嘅時候，其實係非常之唔公平嘅咯。咁、我點樣去令到呢班家長去有翻個信心咧？咁其實我覺得其實都要睇翻個醫生，可能都要睇一睇個醫生，即係個醫生係佢去確定呢一個人。是不是跨性別的時候那個程序上面是不是要更加要做得好一點呢而不是說我很快就給了藥你了等你開始所有藥所有的東西會不會前面可以再了解多一點那個人先呢 那 Ashley 呢你對於這班這麼擔心自己愛子女心切的家長有什麼說話可以跟我們說 其實我覺得每一個即係 even 我自己個 situation 都好啦，咁其實我係 understand 我爸爸媽媽係好錫我嘅，咁但係我知道佢哋好即係反對呢一件事，其實就係我覺得最大嘅原因係佢哋唔 understand 到底我發生咗啲乜嘢事，咁其實 即我觉得每一个即父母啦，对住佢哋个小朋友啦，其实我觉得都系多啲了解。听佢哋讲多啲，其实系会对所有嘢都会有帮助咯。Even 系就算个小朋友想转成一个佢认为嘅性别都好，其实多啲沟通会舒服好多咯。对个关 系系啦，同埋即系唔好误会一样嘢，就系话你早啲提供跨性别嘅年青人一啲医疗上面嘅服务也好啦，又或者系咨询也好啦，唔等于佢喂听日就去做即系性别重置手术噶嘛、嗯？其实都要经过一个程序，要专业人士去即系跟进嗰个个案噶嘛。咁其实喺个跟进嘅过程，你早啲 start 嘅时候，你让你嘅子女会更加认识到底自己嘅情况系点咯，系嘛？而唔系即系匿喺沙堆里面，诶、哎，总之唔提，唔俾呢个 service 你就冇事发生。 嗯， 喂，如果佢系跨性别嘅话，佢一定要用尽所有方法、嗯、都要成为自己嘅身份。嗯 反而如果咁样做，有机会会令到呢啲跨性别嘅青少年用一啲佢自己可以攞到嘅，即 系 任何嘅方法，我话我想要攞到嘅药，咁我自己去揾唔同嘅渠道，唔系你公营嘅渠道嘅时候，其实个危险更加大咯。因为有时候即系你嘅仔女，如果你真系想做嗰样嘢，可能真系。你去到十幾歲，你未必真係阻到佢。 係啊，同埋仍然有一個即係好似以前咧，即係睇同志嘅方法都一樣嘅、嗯，都係啲父母覺得，誒、哎、都係俾人哋教到你亂㗎啦，冇得教㗎，係係就係㗎啦，我哋一定會自動埋位㗎，用盡我哋各種嘅方法，係咪？ 同埋我都睇過一個即係 documentary， 關於一啲 trans teen 咁樣，佢哋其實啲父母都會陪佢哋一齊去、嗯、即係睇醫生啊，嗯、或者看在眼咧，其實佢哋好細個，本身已經話即係我想做男仔啊，做女仔，咁、嗯、所以其實父母多啲嘅關心。同埋留意咧，確實好重要。同埋陪伴佢哋成長，點樣走過呢條路，都係一個好重要嘅關鍵。係 啊，所以都要再次大讚一次 Ellen Page 咯。咁、佢今次亦都即係透過呢個 Oprah Winfrey 訪問，亦都講翻以前細個嘅情況啦。佢話真係細細個 toddler 孩提時代嘅時候咧，已經覺得自己意識到係跨性別。佢嗰陣時已經係假設自己叫 Jason 嘅一個男性身份咧，係寫情書啊，拍拖都未拍，已經寫情書啊，所以諗下，即係其實好早已經意識到自己嘅即係性別身份咯。嗱、今日再一次多謝咧，就係、是、跨星時刻嘅跨仔啦，感謝阿 Liam 啦，同埋跨女 Ashley 啦，上嚟上嚟同我哋分享佢哋個人嘅真實經驗啦。咁希望呢個世界真係少啲歧視，多啲嘅諒解，讓每一個人都可以成為自己，完成自己。再一次多謝兩位 ，thank you，thank you， 加油努力啊！ 凌晨一點半，香港電台由郭舒揚報道新聞。本港星期五有16人喺接種新冠疫苗後入院，其中14人已經出院，兩人未經診症自行離開醫院。16宗个案涉及两男14女，年龄介乎29岁至61岁，其中4人接种科兴疫苗，12人接种伏必泰疫苗。他们接种之后出现的症状包括出疹、头晕、心悸、高血压、下肢麻痹和气促等。本港已经接种2,328,700剂新冠疫苗，当中超过1,340,000人已经接种第一剂疫苗。超过980,000名的市民已经接种第二剂。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政府专家顾问袁国勇表示，如果香港疫苗接种速度慢和差，未来药厂不会再向香港供应疫苗。届时如果爆发第五波疫情，即使市民想接种，亦都不能够接种。袁国勇说，坊间对接种疫苗有误解，认为起初出现接种疫苗后死亡的个案的时候，政府未有解说清楚。不少的专家已经表明，相关死亡个案和接种疫苗并无关系。这些人士本来亦都患有严重疾病，而香港每日都有人因为心脏病或者中风离世。他又说，接种核酸疫苗会改变体内 DNA 的讲法是荒谬。对于有指破坏 DNA 令人患癌，在科学上是接近不会发生。香港攀山好手曾燕红早前第三度登上珠穆朗玛峰，并且有望打破女子登顶最快时间的世界纪录。曾燕红说，今次旅程总共两次挑战登顶， 第一次已经登上离顶峰大约90米的位置，但是遇上暴风雪要放弃，第二次就成功登顶。郑彦雄现时回到海拔大约2000米的地方，他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说，第一次挑战到海拔8500米的时候突然有暴风雪，用上两个钟头才达到8750米的位置，眼镜亦都铺上一层冰影响视野。同行的雪巴人认为要离开，他立即表示同意。第二次尝试登顶的时候，他曾经呕吐，但是其后发觉身体状态逐渐恢复，最后成功登顶。郑彦雄又说，他认为今次经历好像考验他在成功之前是否懂得放弃和接受失败，要学识谦卑，不能够无视大自然的警号。哥伦比亚的反政府示威浪潮踏入第二个月，加利市的持续有警民冲突，星期五再多10人死亡，其中8人是中枪丧生。检察办公室表示，一名休班调查人员星期五向人群开枪，杀死一名平民。一名调查人员其后被大批示威者攻击。新一轮反政府示威由上个月28号开始，民众不满政府提出向中产加税而上街。虽然政府好快撤回计划，但确认不力和安全部队暴力镇压示威，成为民众继续抗议的理由。其中卡利市是示威活动的主要城市。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雨势有时较大，最低气温大约28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和雷暴，星期一和二雨势有时颇大。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下，如果长者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起接种啦。 星期六晚凌晨12点，梁兆辉主持《机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gaily news。 而家由小红 Simon 为你报道一节 gaily news。美国白宫首席副新闻发言人 John Pierre 在刚刚过去的星期三首次出席例行记者会，成为白宫历史首位担任这个职位的女同性恋者。 John Pierre 表示，对自己能够站在港台上发言感到荣幸，亦是别具历史意义，同时感谢总统拜登能够给他机会担任这个职位。当日他回应记者有关东京奥运会以及新型肺炎病毒起源的提问。 John Pierre 是白宫历来第二位主持记者会的黑人女性，亦是首位公开承认女同性恋者身份的白宫首席副新闻发言人。由于现任发言人普萨基早已经表明只是任职约一年， John Pierre 就是潜在的继任人选之一。拜登当选总统之后积极筹备内阁，委任了首个完全由女性组成的白宫高级通讯团队，表示他们可以为他的工作带来多元化的观点，以及共同努力建设更好的国家。其中令到 John Pierre 由贺锦丽竞选幕僚长跃升至白宫首席副新闻发言人。 John Pierre 出生于加勒比海马提尼克岛，父母都是海地移民，从小就跟随父母移居纽约。他曾经发表公开讲话，讲述自己作为移民的经历怎样影响他的政治生涯。他在2018年为组织 Move On 录制的影片中表示，特朗普讨厌黑人妇女、同性恋以及移民，正正是提及自己的经历。 在美国，有牧师说同性恋的寿命比异性恋少20年。据外国传媒的报道，在美国一个宗教传道节目上，当主持人谈论到平等法的立场时，知名牧师安德鲁·沃马克竟然开始宣扬他的反同言论，引起主持人和观众的极大反感。安德鲁牧师表示，依他所见，同性恋者通常比异性恋者少约20年的寿命，并建议 LGBT plus 群体在额头上贴标签，便于识别。他极力支持自己所倡导的勃伊疗法来治疗同性恋者的性倾向，并声称曾经目睹自己的仔死而复生。安德鲁·沃马克是美国保守派的电视传播者和信仰治疗师，他在1978年创立了安德鲁·沃马克事工部门，并在1994年创立了查理斯圣经学院。这一节的 Gaily News 报道完毕， 唔该晒 Simon 啊， 系 佢系咪应该要运起佢啊？呢个神棍就我哋短命、啊，20年、 啊，佢、啊、死我都未死啊！ 我真系要老当益壮俾佢睇啊！ 唔系咯，所以我哋咁勤力做运动嘛，我又咁样样都咁，即系睇落年纪又咁后生， 唔系但系 咁快死咧？ 但系好多 gay man 系大只得嚟好泡嘅。呢个又真系事实嚟嘅， 唔好道破啦。 系啦，大只唔等于健康嘅。哇！但系20年咯，佢都黐线。佢话 系咯， 佢仲讲咩话？佢见证自己个仔死后复生。 系啊，系啊，系啊。 点 咧？ 唔知佢咩依据啊？其实 点死咧？ 冇讲。 咁又话异性恋咪要长命啲嘅仔，做咩咁早死嘅？ 系啦，你又啱。 唔通个仔系 突破盲肠？ 系啊。OK， 话另外我想补充一下啦，嗱，因为一年一度咧，其实有一个咧就系恋人嘅城市啊，所以其实咧。呢、这、一个嘅城市咧，就系同呢个恋人咧冇直接关系，但系其实大家潜台词都知道咧，基本上系另一种音乐嘅gay pride 嚟嘅， 系 咁、就系一年一度嘅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啊、 哦。 点解咧？因为其实各国咧就参赛啦，派代表啦，但系其实咧大家都知道，睇咗咁多年之后咧，你都觉得哇，真系恋到爆嘅里面嗰啲人。 嗯， 系嘛，即系 Cam 绝人寰最早年喺呢个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爆出嚟嘅，虽然唔系一对恋吧。咁但係至少係戀人愛慕之吧，就係阿爸， 係啊，呢個即係終極嘅 gay icon 嚟嘅，即係橫跨，即係到而家咧都依然有好多人中意佢哋嘅歌啦。咁亦都其實中間都有得出一啲冠軍，其實跨性別都有贏過嘅、哦，Dining International 啦。咁亦都每一次即係呢個比賽嘅時候咧，哇，嗰啲人都係花盡心思咧整佢哋嗰套衫嘅。 係啊，同埋嗰隻 cam 髮咧，你真係～哇！我直觉得哇 ，cam 到咧 ，cam 到好似回到去70年代嗰只 cam 嘅， 系无止境嘅。 系啊，同埋嗰只点讲咧，完全觉得不羞愧地去 cam 啊。然后即系 cam 得嚟有大点亮咧，唔系大点啊，系好亮。然后好自豪自己好亮咧。 系， 即系嗰样嘢，你觉得哇，真系其实即系仲骄傲过机噶嘛？ 系。反時髦 係啦，反時髦嘛。咁而今次咧有趣的地方就係因為咧，如果大家有留意嘅話咧，其實佢個司儀啊，知唔知係邊個嚟啊？係個網紅嚟嘅。咁以前咧我都有留意嘅就係叫做Nikki De Jagger。其實 Nikki De Jagger 咧就係一個專係教人哋化妝嘅網紅嚟嘅。OK， 咁、但係佢唔知早大概半年前咧，佢先至因為已經紅咗噶啦，好多人睇噶啦，佢呢個 YouTube channel。咁啊突然間佢 come out， 先話俾大家知，其實我係一個跨女嚟嘅。 哦， 因为一直都冇人怀疑嘅，咁所以正式 come out 咗啦，咁、所以变咗即系喺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咧，系第一次系启用一位出咗柜嘅跨女跨性别人士咧，系做呢个主持。你谂下几咁 cam 嘅一件事， 所以睇呢个节目真系即系好多嘢睇嘅，即系每其实如果即系琴日成个欧洲咁样去比赛咧，嗰啲人嘅歌艺咧都真系好犀利嘅，即系出亲个个咧都真系出得大 场。系啦，虽然系咁讲，但系今次咧都有啲小插曲嘅，咁就系咧英国参赛啦，嗰位仁兄啦，叫做唔知咩 Newman 咁样 ，James Newman 啊，好似。咁你知唔知佢参赛啦？虽然冇赢任何奖啦，算啦，系咪？咁意大利攞咗冠军啊嘛，咁但系佢系无论喺公众投票。同埋系评审员嘅投票，英国嘅呢位参赛朋友咧，都系攞零分嘅，即系我少觉得，诶、哎，啲评判唔中意你啫，偏见啦，系咪？公众都系零票、啊，咁于是乎大家就喺度谂下，系咪因为 Brexit 之后，普遍欧洲嘅人都唔系好信呢个英国人同埋代表、 哦、自己人啊？ 系啦，所以今次呢一个唔系音乐投票。 其實係一個政治取態嘅投票咧，咁、哦、樣。咁、哦、可能都有原因，因為喂，真係零投票喎、啊，公眾係咁難聽咩？雖然唔係好好聽，但係未至於難聽咯，我覺得。 唔係，但係點解英國嗰啲人唔投俾佢嘅咧？又 係咯， 係咯，咁奇怪。英国冇人睇呢个节目， 自己都反击成可能系。 你香港嗰啲外国人咧，都好中意睇我啲 gay friend 啊，都成日 share 呢啲 news 嘅，都睇嘅佢哋都。 系啊，咁而另外就即系获奖嘅咧，就系好似玩 metal 嘅一对意大利 band 啊，话佢都好亮下嘅呢场， 好惊嘅。 咁但系咧就有一个小插曲嘅，佢攞咗奖之后啦，但系跟住有啲人咧就投诉话。哈，其实要褫夺佢哋嘅奖，因为你见到个主音咧，就系喺即系比赛嘅途中，因为是直播噶嘛，咁我哋要坐喺即系观众席上面咧，有自己张台咁样咧，然后抌出场噶嘛，就俾人影到一张相，就发觉主音咧就俾人怀疑咧，佢就弯腰，咁因为嗰张系玻璃台嚟嘅，咁啲人就觉得。啊！佢攞埋喺张台度，佢系咪吸食紧可卡因咧？喺、 哦、 直播嘅时候。咁然後跟住即係當事人就話：喂，我唔吸毒嘅、哦，你唔好喺度即係生安白做、哦。我點解會突然間即係擁個頭埋個玻璃台度咧？因為個玻璃台爛咗啊！咁我喺度 check 下啫嘛，你哋唔信啊嘛？我接受毒品調查，即時測試，結果測試之後咧，佢係呈陰性嘅。 O、okay, K， 清白嘅、 哦，真 係 覺得玻璃台爛咗。 係、哦、啦，咁之後再 check 翻、哦 okay ，哦，原來真係玻璃台真係碎裂咗，一地都係玻璃咁樣。但係佢個動作真係好似喺度啊、需要啲養分咁樣咯。 但係碎裂咗都值得佢踎低咁耐嘅咩？又到底係啲咩碎裂咧？ 係啦，咁所以都即係其實係幾得意嘅一個即係、就是、一年一度嘅盛事嚟嘅。因為都發覺原來在樂壇裏面有咁多三尖八角的人，還有其實都是一個很擁抱多元文化的一個音樂活動來的、所以大家有興趣就可以望多兩眼 Facebook 那裡怎樣 啊？咦？點解有啲咁嘅聲嘅咧？好奇怪喎、啊！ Come on. Let's talk about sex, baby. Let's talk about you and me. Let's talk about all the good things and the bad things that may be.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for now. To the people at home or in the crowd, it keeps coming up anyhow. Don't let it be.你啱啱講咗 Netflix 咧有套戲啦，咁咧我都想再講下喎。原來咧最近咧有一個即係調查咧，就揀咗咧有十套咧喺 Netflix 入邊咧最性感香豔嘅即係劇集啊，唔知大家有冇睇過啦？咁我即係我又唔有冇全部睇曬啦，但我覺得咧 Netflix 嘅尺度咧都真係幾大嘅。 嗯， 咁其中一套咧 唔係因為佢唔係一個即係無線嘅電台啊嘛，即係免費嘅電台咪收費噶嘛，所以個尺度。其實是沒有check到咯， 係 咁又唔會真係即係太過分嘅， 佢點播啫，咁你要睇咩你自己決定嘅，的確係 幾十套啦，其中一套我都有睇過，就係 Bridgerton 啦，咁就係講一個即係一個上流社會嘅，即係應該係17世紀定18世紀啊，嗰啲上流社會嘅，即係嗰啲風流韻事啊。咁其實咧，個男女主角咧都真係幾靚仔同埋幾靚女嘅。咁所以咧，佢亦都選咗呢一套戲咧，係其中一套比較即係堪稱係可以即係在家也能夠即係看到呢、這個興奮嘅電，即係Netflix 電影之一啦。咁另外一個咧，我諗大家香港都好多人談論咧，就係、是、即係。Too hard to handle 啊，咁就係即係佢哋叫欲罢不能咁樣啦。咁其實咧都係講緊一啲男女啊，即、就、係、是、真人比賽咁樣啊。咁其實就通過好多即係 flirting 啊，或者調情啊，或者我有睇過兩集 嘅，我都有睇一兩集， 係啊，但 係頂唔順啊。 係，我覺得佢哋都對於女仔咧，咁就唔係咁，即係好似成日都係。 即係男揀女咁樣咯，就唔係女揀男咁樣咯。咁、但係就成日女仔都要做啲好性感嘅嘢啊，即係有時洗下車啊，有時又要著啲好性感衫。即係所以呢個咧，其實佢哋都揀係一個比較即係性感嘅。 其實我從來都唔係好明嘅，即係好多直男係好中意睇咧女人洗車咁啊， 洗車頭燈嘅尤其是。 唔係啊，洗洗下變咗佢哋會沖涼，即係佢哋會幻想呢一幕咯，即係洗車嘅時候咧，洗洗下咧就洗埋自己。咁而嗰啲女仔為咗即係要贏啊，要勝咧，即係佢哋又爭住去做喎。咁我又覺得好似有少少變低咗自己即係女性嘅身份啦。咁我哋即係咁，但係呢個始終有 game show 啦。咁所以佢哋為咗贏都即係各出奇謀咁樣嘅。咁另外咧，佢哋亦都有揀到呢一套咧叫做咧禁锢之欲啊。咁呢個咧、我就真係未睇過，我自己好有興趣咧。咁原來佢一套咧波蘭嘅首部色情電影啊，咁樣寫咧就被譽為呢個咧波蘭版嘅雷格五十度陰影啊。咁就咧，其實 個名都好似好鹹濕咁樣嘅， 五十度陰影，係 Fifty Shades of Grey。 唔好跌住嚟到嚇。咁咧，咁佢話佢哋嗰啲即係性愛場面啊，或者係嗰、那個，其實嗰男主角咧係真係幾靚仔下嘅。 見仁見智啦。 我諗歐洲女 唔係喺嗰個年代係靚仔㗎啦，你明唔明啊？經唔起時間考驗啫，你用翻嗰個年代的角度嘅。 咁、 okay. 所以我覺得呢一套其實大家都係。即係小心啲，另外一方面就小心啲，即係你如果同屋企人睇 Netflix 嘅時候咧，就 小心撳咗出嚟， 唔好揀呢啲片啦，因為睇睇下可能咧，即係你屋企人會面紅啊，或者 嚇一跳， 可能你都要解釋一下， 阿仔你睇咩？ 我哋睇啲乜嘢啊？咁樣咯，咁所以呢、這個即係我哋近排冇辦法，即係太多外出嘅時候咧，都會睇咗好多一啲咁樣 Netflix 嘅電影啦。 係啦，咁你又介紹咗一啲啦，即係Netflix 啦，一啲言情嘅電影啦。OK，甚至一啲可能係好舊嘅，舊到係十九世紀啊、十八世紀啊、 十七世紀。 係十七世紀。 哇，咁遠啊！嗱，我又想介紹另一樣嘢啦。咁啊，再下一城好嘛？咁你又介紹 Netflix 啦，我介紹咧即係全球最 hit 嘅一個色情網站啦。Pornhub 啦，我哋成日都講啦，其實佢最近有啲咩搞咗？我覺得 Pornhub 係好勁嘅地方係乜嘢咧？即係佢其實係好先進嘅，同埋佢啲 creative 咧係好勁嘅。疫情嘅時候咧，已經係懂得即係，我免費俾大家享用我嘅 premium 嘅 service 啦。 係啊，一個 享用咗半年嘅，其實都睇咗好多嘢，都幾忙嘅嗰排，免費、啊。OK， 但係最近佢有新嘅搞咗，你知唔知係咩？佢就係將一啲舊嘅 porn。即係舊得真係好鹹風嘅，將佢有復刻版，佢用 AI 嘅科技，然後將嗰啲咧鬆鬱蒙嘅嗰啲舊片咧，好 vintage 嗰啲舊嘅 point 咧，然後變成 4K 嘅，加曬色上曬色啊！你知唔知舊到咩？你以為波蘭第一套嘅 point 已經係好勁啊？佢最舊嗰套啊，係1896年啊！我哋话 point 就系嘛，嗰阵时已经好轰动，同埋你知唔知全长系几长啊？呢一套嘅所谓色情片 几长咧？ 18秒， 哇！ 18秒，但系原来喺嗰个年代系好轰动。你记住嗰阵时又未有电视，未有成噶嘛，电影都系即系叫做系啱开始嗰啲咁样咧。咁所以咧，嗰阵时其实成套18秒系咩咧？就只不过两个人喺度嘴嘅啫。 哦， 但已經係好轟動啊！ 哦，這個已經是色情片啦， 直情嗰套戲嘅名字就叫做《The Kiss》啊，十八秒啊！ 咁但我好好奇18秒咧，當年又冇 VHS 都未出現啦，咁啲人係去邊度，同埋咩途徑睇呢18秒嘅電影嘅咧？ 我就係知道而家有途徑就係 Pornhub， 好方便啊！今晚真要抄一下先。咁啊，仲要係 colorize 咗，即係上曬色咁樣啦。咁我覺得真係為咗。我哋要去重新發現呢個歷史，都應該要睇下啦，係咪？同埋用咩啫 ？Kiss 啊嘛， 回味啲十八秒。 其實都冇嘢睇。咁然後咧，佢仲聲稱話咧，其實就會將好多20年代咧嗰陣時嘅一啲即係舊嘅嗰陣時嘅所謂 point 啦，比較 kinky 嘅啲 point 啦嚇，就會將成復刻變成 4K 啦。咁但係我諗下，20年代嘅電影，20年代嘅電影係麥片嚟嘅。 系咯， 未有声嘅喎。 查理卓别林嗰啲 friend， 咪咯，我谂下吓，冇 E.O. 嘅 porn 有几好睇啊？然后就个嗰啲配乐都系嗰啲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咁然后就无啦讲嘢嘅时候咧，就会有字幕噶嘛。 They are kissing， 然后捆晒边咁样噶嘛。通常嗰啲 format 系咁噶嘛，嗰啲 template 系， 有几好睇咧？ 我谂佢哋呢个举动都其实即系都系一个即系类似好似。哎，我哋真係包罗万有嘅，我哋呢个网站咩都有得睇嘅，连呢啲咁咸丰年嘅即系旧片我哋都有得睇嘅，嚟吸引大家去听众，我又即系观众啦，咁我又唔相信大家都会哇一窝蜂去哇逐步去睇咯，我諗去睇咗几套都已觉得会闷咯， 即系佢系色情界嘅 Netflix 啦，简单啲嚟讲，即系都可以分类。 唔系，但你谂下喺嗰个年代二十年代咧，但系可能对于好多人嚟讲，其实已经系好解放嘅一件事嚟噶咯，系咪啊？你要跳翻喺嗰个年代，同埋喺嗰个年代嚟讲，可能已经系好石破天惊嘅嘢嚟，离经半道嘅嘢嚟噶咯。虽然冇声啫， 都唔系。而家好多人 加翻啲声落去噶， 而家好多人睇 porn 都冇声噶。 你而家加 整鸡噶嘛？ 点会冇声噃？ 系啊，要静静嘅，咁你可以戴耳风噶嘛？ 我 咁样静静识晒声啫。咁系嘅，系好多人， 系好多人 住喺间房里面。 系啊， 咁你咪戴耳 set 咯。 但有啲人懒得戴噶嘛，咁啊就咁就拎住个手机咁，但系又唔想戴耳风，咁佢就会瞄咗佢噶嘛。 系咯，但我觉得应该 point up 应该系即系除咗系即系将佢重新复刻之外咧，我觉得都可以做一样嘢咧，有另一个版本就系配音版。 其实呢旧戏有配音，几好啊！我觉得。 好似配动漫咁样，加翻啲声效俾佢。 同埋你有冇睇过一啲 interview 啊？就系嗰啲专系帮 porn 嚟到系做配音嗰啲人噶嘛？ 嗯， 咁但系其实佢哋系冇乜对白噶啫嘛，都系嗰啲咿哦咿哦， 床啊床啊咁咯。 但系我觉得都唔容易噶、哦。 系啊， 唔系啊，我真系有睇嗰个配音嘅。 我以为你有做过 porn 啊，系一啲旧嘅即系 VCD 定 DVD 啦。佢哋配咗廣東話 嘅，咁好笑，邊度可以揾到？ 係外國人，唔係我以前細個係即係同學屋企咧，咁佢就播，即係佢爹哋咁就話：哎呀，我哋食 lunch 冇嘢做， 就睇鹹片。 係啦，就即係嗰啲冇嚟睇嗰啲婦女新知嘛，就咁我哋一路食一路睇啊。哦，但啦，今日開咧，哇！咦，外国人嚟嘅，即系我中意咧。咁但系咧，即系直嘅，但系不系直嘅吓。咁跟住，但系有个女人就出嚟就话，就系讲一啲唔咸唔淡嘅中文咯。哎呀，darling 咁，即系配咗音佢 呢个。同埋，因为我哋嗰个年代，我哋第一次接触所谓嘅 point 咧，一定系英文噶嘛。 系 嘛？但系到你记唔记得你 record 第一次你接触有一套系即系同声同气嘅 point， 即系甚至可能用中文啦，又或者可能系台湾，又或者内地嘅时候，你成觉得有少少唔习惯到个地步咧，你成个人醒咗啦，系冇晒兴趣噶咯。所以语言真系好紧要嘅咧。 唔系你会觉得好得意咯，你会突然间留意，咦咁多嘢都会讲中文嘅，又同声同气嘅，咁咪又会觉得即系可能有啲亲切感嘅都。即系听佢讲乜嘛，因为有时你睇 point 咧，前面有啲讲啲你唔知咩文咧，即系你真系会飞晒佢噶嘛，唔睇啦，我就系睇戏肉啦。但系如果你突然间讲中文咧，你又会睇下吓，真系会讲啲咁嘅嘢嘅咩？ 变咗剧情片咁样睇， 系啊，乘机睇 point 嚟到学国语，即系普通话都好，系咪？My love. Talk 睇需要睇嘅嘢嘅时候，不妨可以转下 channel， 可能有另外一番嘅兴趣。 系啊，临尾我都想讲下咧，即系由讲戏开始，我哋讲戏又结尾啦，就啱啱咧呢个礼拜咧，即系电影公司就播咗一套片嘅、嗯，即系预告片出嚟咧，嗰套戏名咧就叫《梅艳芳》啦。咁好多人都 share 呢一套片啦，亦都去揾啊，究竟边个梅艳芳？因为我哋都。即係你知咧，呢個同志偶像嚟噶嘛，我哋八十年代即係成長，咁大家都好密切留意，話估下邊一個係梅艷芳啦。咁即係據一個即係有消息透露咧，就係、是、一位即係 model， 亦都係演員咧，王丹妮咧就係主演梅艷芳呢個角色嘅。 你以即係作為啊，即係貴為呢一個超級阿妹嘅 fans， 忠實 fans， 你點睇佢做呢、這、一個？ 嗱、啊，戏我就未睇啦，不过我就已经睇晒 I G 入边嘅相 啦， 睇晒 I G 入边嘅相咧，嗯，系一个即系好高傲、冷艳嘅靓女嚟嘅。而呢套戏入边咧，据我所知咧，亦都有香港嘅男演员咧饰演哥哥呢一个角色嘅。 哦， 咁就但系即系要拭目以待啦。佢就都话筹备咗拍咗三年嘅啦，咁就会应该系今年嘅年尾有机会可以上映到嘅。 好啊，咁我哋拭目以待啦。啊咁啊，將一啲以前我哋錯過咗嘅精彩嘢，又可以再次復刻啦。嗯、連 Con 而家都可以變成 4K 啦。科技呢樣嘢真係造福人群啊！ 冇錯 啊！好啦，下星期同一時間，自己我哋再見啦，好冇？ 拜拜。Bye bye